我在呢。 这夜天的灯还亮着，你的世界却暗了。你若无其事的笑，让人心疼。不问你到底怎么了，是紧紧拥抱着，紧紧让你的泪冲淡苦涩和伤痕。别再哭了，别再难过了，还有我在呢，在这一刻。别后悔了，再度的傻和错一笑带过。 Please don't cry, everything will be fine, 放下所有遗憾。转身之后有我为你而守候。结痂的伤口还醒着，你的天真沉睡了，爱不再期待，我感动了。你说着曾被他爱着，他和他却走了。不懂我就算你故事里第三人称。别再哭了，别再难过了，还有我在。伤和痛总会什么。 Please don't cry, everything will be fine, 拥抱你的勇敢。转身之后有我为你而守候。我们曾越过曲折，我们曾有始有终， 忘了我。